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物理治疗。好多朋友可能以前已经收听过我们的节目了哈。我们上一次连线了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的物理治疗师张木希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说了说关于篮球运动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好，怎么恢复也好，好多朋友也留了很多问题。上一次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没有解答的特别的完全哈。这一次呢，我们接着跟大家聊聊关于这方面。当然了，今天我们换一个主题，今天可以说说足球。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也就是您下载听听 FM 找到聊天室，在里边留言就可以了哈。今天在线上跟我们一块聊天的还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的物理治疗师张木希老师。张老师您好。 哎，你好孙涛。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足球吧，我们三大球都得聊一遍。上次聊了篮球，好多朋友都挺喜欢的，然后也说哎，说到的好多问题在平时生活里边都遇得着，而且这两天我看那几个篮球综艺又开始播了，我从办公室来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另一同事还正在看灌篮之类的那些，说明现在篮球真的是大家，尤其是男孩子，哎，女孩子现在打篮球的也非常多，都很喜欢。当然了，足球，这两天我觉得天气特别适合，尤其因为足球一般都是在室外嘛，室内大家踢的还相对少一点，这两天天气也不那么热，而且到晚上凉风习习，正是大家踢足球的， 气爽了有点， 哎，正是踢足球的好时候。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喜欢踢足球的朋友经常会遇到哪些问题。昨天我还跟一个踢足球的朋友在聊天，他正好知道我今天要跟您做节目，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在两三年前踢足球是一个陈旧伤了，今天碰见张老师得说那种特别难的问题，他就说 没问题， 被人踩了一下，就是用那种钉鞋啊，他们可能踢的都比较专业，踩在了就是脚面上，也当时也没破，也没断，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疼，养了大概有三四个月吧，他说感觉就好了。但是呢，他说就是到现在有时候右脚一使劲儿，就是被踩的那只脚一使劲儿，被踩的那个地方吧，一发力还会有点疼。他说这种就踩一下有这么严重吗？这种是不是就好不了了？哎，张老师，这种问题会遇到的很多吗？ 挺常见的，也不光是踩一下啊，就是首先像这类的，因为足球它是一个对抗非常强的一个项目，然后呢它的危险系数呢也非常高啊，像我们平时有可能听说的，比如说被铲啦，然后被撞啦，然后包括自己就是投球的时候打眼眶啦，什么这些都经常发生。那从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说要，就是从这个陈旧性的损伤，我们往回倒的话，其实最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损伤的当刻的急性期的一个处理。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急性期处理好了，它就能够避免很多后边的，就是有的会转成慢性的这些损伤，或者说有的会变成这种千年不愈的损伤。就是急性的这个处理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听起来对于您那个朋友来讲有一点像马后炮了，但是对于大部分目前还没有受损伤的话，这个急性处理原则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其实这个东西可以把它延伸到所有的运动项目中。我们在受到了一个急性的软组织损伤， 我们就最好是闭合性的啊，因为像您朋友那种钉鞋踩了，它是不是都见血了？您问过吗？ 没问，我觉得应该当时没有，因为都穿着鞋，他只是当时就觉得特别疼。 那还好，那还好。 嗯， 像这种啊，就是我们都叫就没有这种创口，没有开放性伤口，这种我们就叫闭合性的软组织损伤。 嗯， 那这类的损伤发生之后，我们是有一个 PRICE 原则，就 PRICE 这个原则。P 呢，它就是保护，就是及时的一个制动。 嗯， 制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在损伤的当刻，不要再进行有可能发生二次损伤的动作。简单来说，就比如说我们把脚崴了一下，我们一定说不要说我们就是忍着疼再接着去走，因为你不知道在崴的这一下它严重的程度是什么样子，它有没有可能在你进行就是再一次的这种负重的这种走路的过程中，它其他的关节也好，韧带也好，它会有损伤加重的情况。所以这个第一步是很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要及时的制动，给它保护起来。然后呢，第二步呢就是休息，其实跟这个的意思也差不多。就比如说我们还说这个崴了脚的或者被踩了之后，我们不能再踢球了，这是肯定的吧。然后呢，我们找一个就是护具或者夹板一类的，先把它局部的固定上。当然这个前提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它目前的损伤严重程度，我们都要把它当成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去处理，就是往坏了去想，总比你轻视它要好得多。然后呢，这个就是第二步。然后第三步呢，就是这个爱大家很熟悉了，就是 ice 就是冰敷。现在呢，我们可能就是从传统的中医来讲，可能觉得冰啊是不好的。有没有这个想法？就是 冰是不好的，反正中医里没有那个用冰的这一项，都是火罐，都是火，是不是？ 对，就是中医喜欢热嘛，他们觉得就是冰是寒凉啊什么之类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从急性的这个损伤的角度来讲，冰它能够在非常快速的进行一个局部的降温，然后它止痛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对，因为我们说急性的炎症嘛，叫红肿热痛。那么冰它用上之后，你即刻的这个体感上来讲的话，它会阻碍你痛觉向大脑去传输，所以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疼。对。然后呢，C 是我们讲的就是加压固定，就是 compressor 的那个意思。因为加压的这个问题它非常的重要，是在哪儿？你局部给它做了加压之后，它能够限制我们关节内急性的一些水肿和组织的出血。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先把它限制住了之后，后边就可以，在就是它不出血，你就没有必要让它这个组织再去代谢呀，再去消水肿。就你先别让它出来，后边就没有消的这个过程。我们很多的人就是在急性损伤之后啊，都觉得啊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然后第二天呼肿的特别大，那个脚肿的跟膝盖那么大，然后你再想它已经肿起来了，你再想让它消下去，这个过程就很难了。所以我们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说，能在即刻用绷带呀，或者是就是一些相对更专业点的，就贴扎的方式啊，或固定的方式，把这个受伤的局部给它施加一定的压力，然后就可以降低这个肿胀发生的这个可能性，或者说就是至少是减少肿胀的严重程度。然后呢，然后说到 E 呢，它讲的就是一个需要抬高这个受伤的部位。所谓的抬高，是我们要把它理解成抬高过心脏表面。 比如说你还是拿崴脚来举例子，或者你就是被踩了脚去举例子，你在急性期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一定要把脚稍微抬高一点，比如说你躺着， 嗯， 然后下面可以垫两个枕头，只要这个伤的这个部位高过你的心脏，它就是一个很有效的能够促进这个组织液的一个回流。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重力嘛，这个重力啊，地心引力啊，它会就水往低处走嘛，你把这个局部抬高之后，它可以促进淋巴跟组织液的回心。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急性处理原则，不知道大家记下来没有。就是首先我们要保护，要制动，就是避免二次损伤。然后呢我们要用冰敷。这个冰敷它也有一个时间的，我们冰敷最好用的是冰水混合物，就是冰和水加在一起。我们学物理的时候都知道冰水混合物它就是零度、 啊、 对、 啊、 这个零度呢，它既可以保证一个相对低的温度，也可以保证我们不会被冻伤。因为如果你直接拿一根冰棍，它可能是零下的10度左右，从冰箱里拿出来你就往伤口上一贴，那个时候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皮肤表面的皮肤受损。但如果说是高于零度的那些的，它的止痛和限制的这个效果又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最好用冰水混合物。然后冰多长时间呢？冰大概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因为还是那个意思，就是时间短了它会不够，时间太长了的话它会引起血管保护性的舒张。就你血管会觉得我是不是要冻死了、 哦、 那我就一定要就是血管要扩张，我们输送更多的血液到这个局部，那样反而是不好的。所以冰敷的时间一定要控制在10到15分钟，用冰水混合物就 OK 了。如果受伤的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建议在急性期，就是24小时或者48小时之内要勤冰敷。就是你可能每隔1到2个小时，就做一次这种加压的这种冰敷，然后控制它急性炎症的发生发展。这样的话，在我们后期就是会比较容易的让这个组织在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然后冰敷，然后加压，最后一点是什么？抬高患肢。 对啊，高于心脏表面。 对，就是对，高于心脏的这个水平面。比如说你要是没有条件躺着，你坐着也可以，坐着你就把脚翘桌子上呗。反正就是高过他的心脏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是要先给大家普及的一个急性损伤的处理原则性的问题。这个可以应用到所有的急性损伤上面。你包括你就算是手搓了一下，或者是脚崴了一下，或者膝盖跪地上了等等，这些都可以用这种处理原则。但是要注意一点，如果说你在这个急性损伤发生的即刻，你觉得特别特别的疼，这个疼痛已经是你很难忍受的，而且你在这个局部，不管是你使用这种叩击，就是敲，就是你可以拿关节敲敲这个骨头，敲敲这个骨头的上下，如果你都觉得这个地方震着疼的话，它有可能会有骨折的风险。那么还是建议一定要我们去医院拍个平片儿，我们平片就是 X光片儿。我们要先排除这个骨折的风险。因为如果要是有骨折风险，我们光就是没有让它骨头对到一个相对正确的位置上的话，那么之后这个损伤就是变成一个千言不愈的，或者说再严重一点，它愈合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畸形。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所以不知道您的那个朋友他当时有没有去拍一个片子，先把这个骨折的可能性去给排除掉。 他没骨折，他去拍了。 这个确定哈，是没有骨折。好，那我们就要说再往后说了，就是处理完这个急性损伤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叫一个组织修复期。在我们如果说不存在骨折的这个情况下的话，我们大部分就是软组织损伤，我们的筋膜呀，我们的韧带呀，肌肉啊，肌腱呀， 等等这些部分，包括我们的关节囊、我们的滑膜，就是我们身体里有非常多的软组织。 嗯 啊，这些软组织损伤它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它是没有办法修复的无痕的。 嗯， 我们身体里只有骨组织在修复过程中可以达到全无痕，就是你别听骨折感觉很严重， 嗯， 但是它只要对好位，它修复好了，你再过个几年，你再去拍一个片子，你找不着当时折哪儿了， 哦， 它可以完完全全的修复， 嗯， 但是我们的软组织不行，我们软组织都叫瘢痕修复， 嗯， 就是所有的软组织在修复的过程中，它都是以这种结疤的形式，我们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啊。当然这个话可能不是很严谨，但是相对来讲比较通俗易懂。 嗯， 大家有特别专业的，就是欢迎在我们私底下再继续讨论这个很严谨的这个话术的问题啊。 嗯， 但是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 便于理解。 那么我们在瘢痕修复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人体它修复的目的就是让它长结实，因为它断了嘛，它断了，它破了，它坏了，我们就要让它长结实。在长结实的这个过程中，就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小疙瘩或者小团儿。 嗯， 当然这个疙瘩和团儿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啊，它从微观的角度来讲，它的就是纤维呀、它的胶原呀这些。在修复的在连接的过程中会可能形成很多的小团， 嗯， 那么这些小团它相对于我们正常的没有受过伤的组织来讲，它就是没有什么弹性的。大家可以想象，我本来是一根皮筋儿，我皮筋儿断了之后，我想这皮筋接着用，我是不是得在皮筋那系个扣， 嗯， 这个扣的这个部分它就没有什么弹性， 嗯， 那么它相对就是其他的部分来讲，它的功能就是缺失的。 嗯， 所以我们就要再讨论到下一个阶段，就叫功能重塑期。我们想要这个软组织在修复的过程中，让它重新回到这个功能重塑，我们就需要有一定的外部的刺激。那么这个刺激呢，有可能是用一些理疗的设备去帮它消炎呀，帮它去愈合呀，然后帮它促进循环呀，也有可能是用一些手法，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局部的肌肉拉伤， 嗯， 肌肉拉伤在它修复过程中，这些小的细丝儿，这些小的肌纤维，它们会缠成一个结儿一个结儿的。那我们用这个软就是手法就可以把这个硬结儿给它通通开，就是拨一拨呀，顺一顺呀， 嗯， 就把这个结儿给它拨开。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功能训练，我们也叫康复训练，或者是就是这种运动康复的部分。 嗯， 我们需要让这个组织去进行特定的训练，然后让它知道它到底该干嘛。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就它伤了之后，它形成结了，它已经失去功能了，它也失去记忆了。我们一定要让它知道你的存在，你是为了干什么？比如说我们这个踝关节外侧的韧带，在扭伤之后是很容易就是撕裂，就韧带撕裂。 嗯， 那么在愈合的时候，我们会形成一个瘢痕愈合，对不对？ 嗯， 那我们要用。进行一些运动的训练，让韧带知道哦，你这个韧带它的功能是为了限制关节活动度，是保护这个关节不要过度的去运动，是维持它一个关节稳定的。那么具体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比如单脚平衡的练习，或者是就是踝关节周围一些小肌肉，比如说勾绷脚呀，然后向左呀，向右啊，因为你们可能还是就是咱们这是广播啊，不是视频。其实我的脚已经在动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 我也跟着勾脚尖呢，正。 对对对， 嗯， 就是会进行一些这个踝关节周围的一些功能性的训练。 嗯，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以踝关节这个单关节的功能训练进行完了之后，我们还会进行一些和专项相关的。力量的练习，就是让他就是这个受伤的这个组织再去适应 更多的和这个动作相关的一些训练， 嗯， 这样的话才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个康复的周期。 嗯， 那么进行完这个周期性的训练的之后，我们才能够保证这个关节的局部不会再有像您说的可能会有疼啊，或者稍微动一动就疼的这种可能性，就它是需要一个完整的周期的。 嗯， 而且在这个周期里边还有一点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就是叫做本体感觉的训练。 嗯， 本体感觉是什么意思？就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做一个勾脚的一个动作。 嗯， 我们勾脚到一定的角度，你可以在旁边画一条线，就是找一个标志点， 嗯， 就是你大概勾到哪儿了， 嗯 嗯，这个是我们有意识在勾的这个位置， 嗯， 然后呢，我们回到放松状态， 嗯， 你再把眼睛闭上，然后再去勾脚，你试图要还勾到跟刚才一样的位置，然后你以为你勾到的时候，你睁眼再看看你有没有做到， 哦， 这个应该 做不到吗？ 如果受过损伤的很难做到， 哦， 没有损伤的那个脚是能做到的，或者说你可以试试，就是我们用两个脚去相互做对比， 嗯， 就是你两个脚去勾，你看着让它两个脚勾到同样的角度， 嗯， 然后呢，你再把眼睛闭上，然后再同时勾脚。然后你再睁眼看两个脚位置是不是一样， 嗯， 如果受过伤的那个部分很有可能是不同的。 哦， 嗯，这个就叫做本体感觉的缺失。 嗯， 它就有就是这个在这种软组织损伤的修复过程中是很常见的。 嗯， 因为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点，就是它是一个瘢痕的连接嘛，瘢痕这个部分它的神经的控制是不好的。 嗯， 就像就是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赛马。 嗯， 大家看那个赛马他在比赛的时候，为了让他只看着眼巴前的这点道， 嗯， 他就会有一个黑色的眼罩罩在他的眼睛上头， 嗯， 就把他的视线就给阻挡了。 嗯， 这样的话他能专心只看前头，他跑得才快嘛。 嗯， 但是呢，这匹赛马如果说他退役了之后，它是眼罩是会摘下来的， 嗯， 但是即使它摘下来了之后，它那部分的视线还是缺失的， 嗯， 就它走路还会跌跌撞撞，那可能拐个弯还会撞墙，因为它即使眼罩摘了， 嗯， 但是它的大脑还是看不见的， 嗯， 还是盲的，那就跟我们受了伤之后的脚是一样的，我们即使我们看起来从外观上来讲我们已经没有肿了，然后呢，我们再做活动度，我们觉得我们两边活动度也是一样了， 嗯， 然后呢，我们肌肉力量可能也是一样的， 嗯， 但是这个本体感觉，就是这个大脑支配这个关节或者支配这个肌肉的能力，它是缺失的， 嗯， 没有经过训练的话，它在这个再一次运动的时候，它的表现和它的水平和它受伤之前也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就也能够解释到，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他受过一次伤之后还会反复的再受伤。 哦，明白了。哎， 所以对，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解答您朋友的这个问题。 明白了，我其实心里还有好多疑问， 嗯， 就是一会儿啊，因为咱们上半段时间一个问题就说了这么多， 啊， 也让小张老师 太唠叨了。 没有没有，说的特别细致。哎，也让小张老师稍微歇一会儿，给手机充充电哈，啊，我们过几分钟再给您打过去啊。 好嘞， 哎，小张老师一会儿见。 嗯，好，一会儿见。 嗯，我爱着你。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跟我们互动哈，您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比如说您在健身房遇到了哪些，嗯，教练跟您说了一个，您自己在网上查的又是另外一个，可能感觉不太一样，或者有好多健身器械在网上都在卖，然后有的人说，哎，这不就是智商税吗？您也可以把这样的问题都提出来，或者您是某一个运动的爱好者，在运动当中总是遇到身体方面的不太舒适，想要解决，都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聊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

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块来聊聊物理治疗啊，给大家请来的呢在线上跟大家一块聊天的是国家体育总局的物理治疗师张木希老师。张老师您好。 嗨，孙涛好。 哎，刚才对于您说的那个软组织受伤了以后会有一个小疙瘩，好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问了问题。哎，我给您总结一下啊。有朋友说，是不是就是我去按摩的时候，有的师傅会说，那个先生，您这儿有一个筋疙瘩，得揉开，每次揉都特别疼，是这种吗？ 这个呢是另外一种疙瘩。这种疙瘩一般来讲是也可以是这么理解，但是它没有到软组织损伤那么严重。但它可能是一种因为时间长了维持到某一个姿势，然后这一条肌肉相对来讲会有一个局部的痉挛。但是这个痉挛呢，它不是这种断裂。但是它就是比较拧巴，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它太累了，它比较拧巴。 但是这种是需要揉开的吗，张老师？ 比起揉开来讲的话，我更推荐大家能够用这种自主的这种拉伸。然后其实呢，从按摩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误区，就是出去按摩啊，觉得哎，他说我这里有一个结儿，或者这有一个 筋疙瘩，他们说的， 对，筋疙瘩，反正就这意思吧，就是，我就给您拨开吧，然后咣咣咣咣拨的特别疼。 对， 就是这种，其实我是不是特别赞成的，因为任何的疼痛对于我们人体来说都是一个不愉快的一个刺激，它对大脑来讲都是一种不愉快的刺激，所以呢，就是我不崇尚大家去追求那个疼。但是像中医老话也说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这个局部如果说他用就是同样的力道去按两个就相同的位置，比如说左右两边他用同样的力道去按，你有一边疼的话，你这边确实会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还是建议大家用一种你能接受的疼痛的方式，就是让它主动的松下来，或者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这个局部的这个肌肉或者筋膜，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多做一些拉伸，避免它出现这种攒在一起的这种情况。或者用一些小的筋膜球呀，帮忙做一些局部的点按什么的，这些也都是好的。当然这种专业的推拿按摩它是会有帮助的，但是千万不要是那种暴力的。因为我看过好多那种所谓的就是按摩，它并不是专业人士，只不过可能就是经过了一些小培训，就是一个劲儿大，然后给摁完了，那个局部都青了紫了什么的，那种太可怕了。 明白了。哎，这儿还有一朋友提了，我觉得都是大家现在经常遇到的问题。有人说，我也喜欢按摩，但是因为办卡太贵了，我自己就买了一个那个筋膜枪，一次投入，然后终身受益。你看人这小词儿，但是我在网上一查，好多人都说筋膜枪是智商税。张老师，你们会用筋膜枪吗？ 我们会用。我们会用筋膜枪，其实它不是智商税，就是这个东西啊，就看你怎么用，对吧？我们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就是因为我们会使用工具嘛。那么我们的手其实也是我们的工具，筋膜枪也是我们的工具，泡沫轴也是我们的工具，甚至擀面杖也是我们的工具，对吧？它只要能够起到局部放松的效果，它就是一个有用的工具。那只不过呢，很多人他可能从意识上来讲，他使用方法是不对的。那 那你说就是筋膜枪，它其实就是一个便携的一个局部按摩的东西，你不管它是不是松的是筋膜，你松完了就是它，你突突完了你是不是松了吧， 对， 你只要是突突完了， 突突完了 它就不是智商税，对不对？那可能有的就是人会吐槽啊，说你这个筋膜枪它其实不是针对在筋膜层或怎么着的， 对， 那这个就另说了啊。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这种突突突的这种行为，只要你找对了地儿了，你在进行完这个突突之后，你的局部确实觉得松下来了，它就是有帮助的。因为它主要的原理还是说通过这种机械力，这种机械力也是我们理疗的一种方式啊，你手去按摩它也是机械力，只不过它频率没有那么高，对不对？用这种高频率的机械力达到一个刺激局部的这个就是血液的循环，然后呢刺激局部的一个神经的放松，它主要是因为这个能够达到一个就是缓解疲劳肌肉松弛这么一个效果。但是就是看使用的人和使用的方式，就千万这个东西千万不要说在没有经过任何专业的培训的情况下就往骨头上打，尤其是脊柱这一条，比如说脖子啊、胸椎啊、腰啊，不要往骨头上打。我们有一种叫整脊枪，它看起来跟筋膜枪差不多，它也就是突突的那一种，但是它是要经过专业的培训，你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得找对地儿，你得找对地儿突突，你突突肌肉，就是越肥厚的肌肉越不怕突突，但是你要突突骨头，或骨头周围的这些韧带呀、什么的，就很容易会有损伤，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了。 哦，明白了。 突突肥一点的地方是可以的。 哦、好嘞，张老师，还有人一说筋膜枪，好多人都问问题说，张老师，筋膜枪这个怎么选呀？有几百的，有好几千的，价格差特多。但是我都用过，感觉几百的那个和几千的，按您的话说，突突在身上是一个感觉，有必要买那么贵的吗？ 是这样啊，就是筋膜枪的起源的那个品牌我就不说了，就是避免有广告嫌疑。就是那个起源的品牌，它确实是做了非常多的科研。它的理论上是说，我这个筋膜枪突突的频率和我们人体细胞的细胞壁内外膜交换的这个频率是一致的，所以它能够达到一个能够更好的放松的这么一个效果。它用的说辞是这样 啊， 但是呢，这个部分呢，我没有亲自去验证，我也没那么懂。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那筋膜枪不同的品牌它主要是区别是在于这个电机的使用的寿命，它发热的程度，它的噪音和它的稳定性上面，其实在使用到身上的效果上面确确实实区别不大。但是相对贵一点的话，它比如说它的电机使用寿命会比较长，然后呢它充一次电能使用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呢它的劲儿相对比较大，输出比较稳定，就不至于是突突突突突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是他们研发原理的一个部分，它贵也就贵在这个部分，或者说呢它有的能做的比较小巧，比较便携，然后有的能够把这个声音降的比较低等等，就区别都就在这儿，真正作用到身体上，区别真的不大，就是都可以。 明白了，哎， 对，就看个人需求。 对，就是这个钱吧，反正花在哪儿哪儿就好，大家可以就这么理解，就是高档的，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可能声音小一点，是不是便携一点，充一次电，对吧？充一次电能突突半个小时，那个能突突十分钟，但是可能我们人体就这么大点地儿，你每次突突十分钟也就突突完了，是吧？也不用突突半小时，就是有好多那个功能， 它的那个。对它的配件上面，比如说它有 头特别多，我见过。 对， 对它，但它的头相对来讲呢，它就是有更专业的功能，就大的、小的、尖的、圆的什么的，就是它会作用在不同的组织上面。 嗯， 这些都是根据我们就是专业人士使用的这个最初的筋膜枪再去模仿和研发的。 嗯， 就是区别就都在这儿。但是退一万步讲啊，老话不是说嘛，没有花钱的不是。 嗯， 那贵也肯定有贵的道理。 对， 那你就甭管这个钱是花在哪了吧，反正它肯定是有区别。 嗯， 但是呢它没不至于那么大的区别。对， 嗯，明白了，哪怕他就是比别人好看一点， 嗯， 也是值得的， 哎， 是不是？ 颜值高嘛，对吧？你要弄个小粉红，你自己用着也开心。 对对对对 对。 对，哎，还有一个朋友还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张老师，咱反正剩的十几分钟时间，咱们就都回答大家的问题吧，张老师。 没问题， 哎， 就聊天嘛。 对，有一个朋友说，前两天看那个足球比赛，怎么发现有一个队员后背上怎么一脱了衣服，还有好多拔火罐的印儿？怎么拔火罐也能够缓解肌肉疲劳吗？运动员也拔火罐吗？我一直觉得拔火罐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干的事儿。哎，张老师，我其实也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我看好多咱们排球运动员也好，篮球运动员也好，包括还有国外的运动员，有一阵儿不是也被人拍下来后背也有咱们那个火罐的印儿。哎，就咱们这些火罐啊、针灸啊，在就是您的专业当中也会起很重要的作用吗？火罐到底有啥用？ 有用的， 嗯， 有用的，就是这样啊，就是随着我们这个中医传播的越来越广，其实国外也有很多人慢慢在接受我们中医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和手法， 嗯， 比如说我们中医的推拿，然后拔罐和针灸这类的， 嗯， 就是大家都有慢慢在接受。虽然说它从科研的角度来讲，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的科研证据不足， 嗯， 但是大家都会看到它的效果。 嗯， 从我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它相对来讲比较重要的效果就是在于它利用了一个负压， 嗯， 利用一个负压和这个温度，还是它从根源上就起到了一个促进循环、缓解痉挛的这么一个作用。 嗯， 但是至于说我们比如说拔出来的是紫的，是不是代表是有湿气呀， 嗯， 或者是什么的？ 有寒气。 这个，对对对，这个真的是有这种经验学的这个结论是在这儿。 嗯， 但是据你让我怎么把它解释到西医的原理上面，我还真的不是特别懂，但是确确实实我们都有在用。 嗯， 然后包括我们还会在局部去拔血罐。 哦， 就是去放血，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治疗方法了啊，就是会用一些梅花针呀，或者是三棱针呀，在这个穴位的周围制造一些创面， 嗯， 然后呢再拔一个，就嘬 一罐 火罐上去， 嗯， 然后利用这个负压把里边的这个就是血给它拔出来。 嗯， 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就是局部促进代谢的方式，等于说你把里边的有炎症的或者是已经坏死的这些细胞， 嗯， 通过这种最快速的方式，就让它直接从这儿直接穿透直接出来， 嗯， 不用经过我们人体的代谢再去交往，然后让它出来之后，我们大脑会有这种提示，就是我这部分是有损伤的，它会派很多健康的或者很多消炎的这些细胞到那个部分去做一些治疗或者修复的动作。 嗯， 是这个意义，就是在它局部刺激之后，把这些老废的不用的坏人，把坏人及时的清出来，然后让好人补位，就大概是这个逻辑。对， 哎，张老师，您一说这个，我记得我好多好多年前有一次崴了一下脚，崴得特别严重，就是肿了巨大一块。然后我碰见一个人，好像人家他学过一点中医，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这就跟您求证了啊，就是他说，就是类似刚才您那个说法，他说用三棱针在你特别肿胀的那个地方， 然后扎放血，然后做这种罐儿，说可以迅速消肿。当时我没太敢，但是我听完您说，好像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对呀、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段说的，就是急性的这个损伤处理嘛。我们如果说把它当时做一个加压，它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出血。 嗯， 但是你既然已经出来了，它就要通过身体的代谢循环下去，它才能消肿。 嗯， 那像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当然我强调啊，这个不可以自己操作 啊、 哦，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因为所有这种有创的治疗，它都是有感染的风险的，得不偿失，好吧？ 对， 我们所有的听众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不可以自己操作，一定要找专业的、靠谱的地方，像美容院、按摩院什么的，它也不可以给你进行这种放血，因为它的环境没有办法能够达到无菌操作，它很有可能会感染，好吧？ 明白。 我强调一下这个，我再接着说啊，就是跟你理解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把这个已经渗出的这些部分，用最快的方式给它清除掉，这样的话它的肿就消了，就是不用等到我们人体再去代谢。当然，如果你当时就给它缠上了，它就不会出这些血，就不会肿那么大，就不会有消这个过程。 哦， 马后炮，对对对， 哎、明白了。哎，还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问题，说，张老师刚才说那个加压，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掌握这个压力呢？缠多紧算加压？会不会缠的他血液不流通，坏死了，截肢了？ 对，这个特别关键，这个问题，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啊，让很多的小伙伴都避免了被截肢的风险。 对 啊， 就是崴了个脚，最后截肢了。 对，我们怎么样判断这个加压的力度够不够呢？我们可以在加压之后去观察我们露出的部分远端的肢体的颜色。就是比如说我们是给这个脚腕周围加压啊，像我们这种脚腕这种形状，我们都是会采用八字，就是缠八字的那种方式去加压。那么你加完压之后，你就观察，如果你两个脚趾头的颜色不一样，加过压的那个地方它有点发青紫，然后你一摸它凉了，这个就是加压太过度了，就会限制它的血液循环。你就要把它拆了重新加。就是压力还是要有，但是不要压到你的这个肢体都已经变色发凉。好不好？ 明白。 就即使你变色发凉，也不用害怕啊，离截肢还有一定的距离，你只要给它拆了就可以了。 好了，明白了啊，只要肯努力，反正总是能达到那个境界的，还是大家不要往这方面努力， 都能保得住啊，都能保得住啊。 哎，张老师，咱们再看下一个问题啊。这儿有一个朋友说，最近送儿子去上那个足球的训练课了，每次都会仔细的观察他们的一切，感觉老师很专业。有一个动作，今天想问问张老师是什么意思？每次他们训练完以后，会让孩子就是平躺在草坪上，然后把脚呢立起来，然后搭在边上的训练网上，人成一个 L 型的 L 型 啊、成一个 L 型，每次都要搭很久，不知道这个动作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就只是搭在那儿停着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好像就是放松的意思，是不是？ 对，他其实如果只是搭着的话，它就是一个促进下肢的循环的一个动作，就跟刚才我们说的抬高换肢是一个道理嘛。就你只要高过心脏了，它就有一个促进血液循环，因为在运动后我们会有一些乳酸产生，我们肌肉会发力嘛。就是这种及时的这种放松，它能够避免乳酸堆积，避免我们叫延迟性肌肉酸痛。当然如果只是搭着，它应该还会有搭配一些牵拉的动作吧。就是拉伸的动作，因为只是搭着效果不会特别好。但是如果配合一些肌肉的拉伸， 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在运动后都要及时的去拉伸，避免这个乳酸过度堆积，然后第二天或者第三天觉得浑身酸疼，然后肌肉也会比较紧张，比较容易痉挛，会起那个筋疙的。对， 哦，好，哎，张老师，最后剩两分钟，咱们再迅速的回答两个小问题啊。有一个朋友说，哎，今天去健身房跟教练请教了两个问题，教练说问我昨天练完以后疼不疼，我说不太疼，他说那是没练到位，是不是肌肉不酸疼就说明没练到位？哎，张老师是吗？我自己有这感觉，就是练的不到位就是不疼，练到位了就是疼。 这个到不到位呢，是要取决于你的本体感受，就是你自己的感觉。 嗯， 因为所有的肌肉酸疼其实就是肌纤维的细微的断裂。 嗯， 我们确实在我们进行大重量的力量练习的时候会造成肌纤维的断裂。 嗯， 就跟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肌肉充血其实也是因为局部的血循环加快，然后有细小的这种肌纤维断裂导致的这种充血的反应。那么大家会觉得我这样是练到位了， 嗯， 但事实上呢也真的不是越疼越好。 嗯， 但是你有肌肉反应，那肯定相对来讲它的刺激肯定是到位的。 嗯， 但如果这个肌肉反应在你做完了拉伸放松之后如果没有消除的话，可能还会有损伤，所以不要追求特别特别疼。 嗯， 但是有这种肌肉酸疼的疲劳反应肯定是好的。 嗯嗯，好，明白。咱最后一个问题啊，迅速回答。 嗯， 这儿一个朋友说，教练让我买一个那个叫菲力士棒，是叫这名吗？就是一个中间一个抓着，然后两边能抖的那个，是叫菲力士棒，是吧，张老师？ 啊，对， 差不多吧。他说，这个能放松深层肌肉。嗯，请问张老师，这个有必要买吗？还是又一个智商税？今天智商税出现特多。 这个呢，它主要的原理其实是在你就是抖这个棒子的时候， 嗯， 你会调动很多的神经系统的控制， 嗯， 就是你神经系统去控制这个棒子，然后能够让它达到一个比较协调的抖动的目的。其实这个在我们之间来讲是一个协调性训练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它能不能够达到深层肌肉的放松呢？ 嗯，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健身教练们不要打我啊， 嗯， 就是它会有一些基于商业的研究。 嗯， 但是从我这儿，就是它就是一个通过转移注意力。 嗯， 然后呢，就是它让你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就是怎么控制这个棒子能够抖得比较协调的时候， 嗯， 你确实你身体其他的就是紧张可能就会有这种消除，这个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很正常的反应。 嗯， 对， 就所以他没有网上说的那些什么放松深层肌肉，还有那种， 嗯， 我看那个广告写的是就是每天狂抖多长时间，然后暴汗减肥，那个不减肥你打我，类似就是这种广告词都有，它也不会特别好的减肥效果。 减肥就更谈不上了，就是换句话说，你狂抖任何一个东西，你 都减肥， 你都能减肥， 哦，对对对， 你不一定非要抖那个棒子，你抖个椅子，你跳绳，你空跳绳你都能减肥，你不一定非要去有一个真的跳绳，还抽自己，对吧？ 对， 就是这个原理就是这样。我们下一期可以再聊一个专门减肥的话题。 好嘞， 这个事情肯定也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好嘞。明白了，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也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在9月4号，我们张老师和我一块儿都会到福猫会的现场去直播，也会给大家那个解答各种各样关于运动方面的问题哈。我们今天就跟张老师先聊到这儿，张老师辛苦了，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跟您请教哈。张老师再见。 好，非常开心。嗯，谢谢大家，拜拜。 嗯。好，我们今天的乐行经济记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我是孙涛，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